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六，农历闰6月28，北京阴有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就西班牙巴塞罗那发生货车冲撞人群恐怖袭击事件向西班牙国王致慰问电，李克强向西班牙首相致慰问电，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张德江主持召开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9次委员长会议， 张高丽会见沙特能源工业和矿产大臣， 砥砺奋进的五年系列报告会举行首场报告会， 中国首家互联网法院揭牌成立， 第三批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名单已完成遴选，正在报批， 7月楼市继续降温，投资投机性需求进一步退出。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西班牙巴塞罗那市发生货车冲撞人群恐怖袭击事件向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致慰问电，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致慰问电。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京西8月17号下午贵国巴塞罗那市发生货车冲撞人群恐怖袭击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愿同包括西班牙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加强反恐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李克强在慰问电中表示，中方坚定支持西班牙打击恐怖主义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努力，愿同包括西班牙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为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 当地时间17号下午，西班牙巴塞罗那市发生货车撞人恐怖袭击事件，其后不久，巴塞罗那以南100多公里处的海滨小镇坎布里尔斯又发生一起汽车冲撞行人事件，两起事件共造成14名平民死亡，100多人受伤，其中17人生命垂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恐怖袭击事件表示强烈谴责，截至目前共有3名港台同胞在巴塞罗那恐怖袭击事件中受伤。 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西班牙使馆驻巴塞罗那总领馆已经在事发之后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安全提示，并且密切关注事件的进展。那么根据目前我们了解的情况，截止目前事件造成了2名台湾同胞受重伤，目前正在医院接受紧急的治疗，另外有1名香港同胞受轻伤，目前已经出院，没有其他中国公民在这次恐怖袭击事件中伤亡的报道。我们驻巴塞罗那总领馆呢，已经派人赶赴医院去探望和慰问重伤治疗的台湾同胞。中国外交部和驻巴塞罗那总领馆呢，还将继续密切地关注事件的进展，为受伤人员呢提供必要的协助。 为全面总结展示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性变革和辉煌成就，中央组织拍摄了6集政论专题片《法治中国》，该片昨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首播，并在融媒体平台同步推出。该片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景式反映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统筹谋划，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将法治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伟大征程。法治中国共分6集，这部政论专题片的推出将进一步坚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决心和信心，为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提供舆论支持，营造良好氛围。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一年多来情况汇报，要求巩固扩大改革成果，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审议通过机关团体建设楼堂管所管理条例草案，使公共资金资源更多用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会议指出，实施营改增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是近年来我国实施的减税规模最大的改革措施，也是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已累计减税1.61万亿元。特别是2016年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以来，截至今年6月，直接减税8500多亿元，实现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下一步要针对试点中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推动改革深化。一要落实好营改增措施，帮助纳税人用好用足政策，简化办税流程，加大电子发票推广力度，完善纳税服务，严肃查处违法征收过头税。二要完善制造、金融、建筑等行业增值税政策，健全抵扣链条，妥善处理小规模纳税人和简易计税等政策安排，扩大一般计税方法适用范围，深化增值税改革，优化税率结构，合理设置税率水平。三要根据营业税实际不再征收的情况，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把营改增试点成果用法律规范确定下来。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机关团体建设楼堂管所管理条例草案，草案对机关、人民团体、财政给予经费保障的其他团体和事业单位等新建、扩建、改建、购置办公用房等作出严格限制，规定不得建设培训中心等具有接待功能的场所和设施，禁止以技术业务用房名义建设办公用房，对财政给予经费补助的团体和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建设维修楼堂管所，也要按照确有必要严格控制的原则制定管理办法。草案严格机关团体办公用房项目审批和建设资金管理，强调办公用房建设资金由预算安排，不得挪用资金、摊派、向银行借款等，并对违法违规建设行为明确了整改问责等措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新任总干事谭德赛。李克强表示，作为世卫组织历史上首位来自非洲的总干事，你的当选对提高发展中国家卫生事业水平具有积极意义。中国持续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坚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出把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我们将加快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和较为完善的国民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希望世卫组织继续提供支持。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赞赏中国政府为促进全球健康卫生事业发展，应对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所做贡献，愿将双方合作提升至更高水平。 央广消息，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决定，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8月28号到9月1号在北京举行，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委员长会议建议，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继续审议《核安全法》草案、《中小企业促进法》修订草案、《国歌法》草案、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标准化法修订草案，审议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审议法官法等8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烟叶税法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院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著作权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分别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 关于提请审议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会议成员名单草案的议案，审议有关任免案等。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沙特王储穆罕默德特使、能源工业和矿产大臣法利赫。张高丽说，中沙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去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萨勒曼国王实现互访，中沙高级别联合委员会首次会议成功举行，中沙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快车道。中方支持沙特维护稳定和安全的努力，愿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落实好两国产能与投资合作重点项目清单，支持沙特经济多元化进程。我期待着下周访问沙特，同穆罕默德王储共同主持召开中沙高委会第二次会议，加强双方政策沟通和发展战略对接，推动中沙关系迈上新台阶。 央广消息，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交部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进一步引导和规范企业境外投资方向，促进企业合理有序开展境外投资活动，防范和应对境外投资风险，推动境外投资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与投资目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意见明确重点推进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和周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境外投资，限制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境外投资，以及不符合投资目的国环保、能耗、安全标准的境外投资等。 砥砺奋进的五年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举行，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深入解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砥砺奋进的五年系列报告会将系统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辉煌成就、宝贵经验。何立峰在首场报告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发展所处历史新方位，做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框架，有效引领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向中高端迈进。 五年来的试点证明，党中央关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是完全科学正确的。2013年到201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7.2%，今年上半年增长6.9%。尽管已经不再是过去10%以上的增长速度，但这是在我国经济体量已经达到70多万亿元人民币的基础上实现的，比同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高出了4.7个百分点，这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 何立峰表示，五年中我国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区域城乡协调发展三大战略取得积极成效，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扶贫攻坚战全面打响。 五年来的试点表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了5564万人，2017年计划再减少1000万人以上。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五年，我的山水乡愁。 今天请听央广记者刘飞、郭长江从宁夏中卫发回的报道，点沙成金。 回家时候上炕啊，哪都沙子，有时候走交通时候你有个车都过不去。 从小家住沙漠旁黄河边，童建和过去在沙漠去拉骆驼，生活中一直有腾格里沙漠的风沙吹进。 北非直80的我们村都在景区啊，谁家都有，不是拉骆驼就是划羊筏子，就是开快艇。 靠着沙坡头，中卫逐步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国家沙漠公园。如今中卫市和沙漠有关的景点就有四个。 美丽的沙坡头会唱歌。 随着当地的建设和发展，童建和家不得不两次搬迁。看准旅游发展的前景，在新村他用自己的新房盖起了村里第一家农家乐，2014年又扩建，房间数量翻了10倍。 国家就开始欢迎盖农家乐， 扶持和支持旅游怀抱的乡村友啊，这个都是我媳妇自己找的设计师，找的施工队，省钱嘛。 如今沙坡头区有农家乐242家，日均接待游客能力4.5万人次。佟建和说，农家乐餐饮住宿这一项每年能给佟建和家带来近20万元的收入。去年佟建和的农家乐开始触网，网络订单数量增加。他说他这也是互联网加旅游，通过云直播技术，从未到过宁夏的人们能够实时欣赏沙坡头景区30多个位置的景色，看骄阳下沙粒的闪耀。 沙漠也有沙漠的魅力，现在我们的叫声是我们的金沙。 沙头子花开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昨天杭州互联网法院正式揭牌成立，这是全国第一家互联网法院，将以互联网方式审理互联网案件。央广记者李佳报道。 根据最高法公布的关于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杭州互联网法院是一审法院，集中管辖杭州市辖区内基层人民法院有管辖权的涉互联网案件。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朱申远： 总共是有6类，一、互联网购物服务、小额金融借款等合同纠纷；二、互联网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三、利用互联网侵害他人人格权纠纷；四、互联网购物产品责任侵权纠纷；五、互联网域名纠纷；六、因互联网行政管理引发的行政纠纷。 作为全国首家互联网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对现有诉讼进行全流程再造，在审理中依托网上诉讼平台，提供网购一样便利的诉讼服务，起诉、立案、举证、开庭、裁判等每个环节都实现了全流程再现，当事人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诉讼，极大的便利了群众。杭州互联网法院院长杜前介绍，根据前期的统计，用互联网方式审理互联网案件的效率是非常明显的。杜前： 平均开庭时间仅25分钟，平均审限32天，开庭案件均实现100%在线庭审、在线判决、网上送达。 在昨天召开的例行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第三批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名单已完成遴选，目前正在按程序报批。第三批试点企业中将首次出现地方国企。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截至目前，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经选择19家企业开展了2批试点。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伟介绍，目前已遴选出第三批试点企业。 在第三批混改试点中，除了继续选择部分中央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外，还根据地方的申请遴选了一部分地方国有企业纳入试点，以便形成多层次试点的良好局面，探索出更加丰富的制度性经验。 自2015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已陆续印发了9个专项债券。孟伟介绍，近日发改委又推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专项债券和社会领域产业专项债券2个创新品种，发债规模不设上限。此外，孟伟介绍，首批涉金融黑名单已经筛选完成，已在信用中国网站上予以公布。首批名单合计约300个严重失信市场主体，黑名单公布后，在3个月内完成整改的失信主体可以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易信息申诉栏目提交证明材料，经核实后启动信用修复机制，移出名单。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7月70个大中城市房价环比持平或下降城市个数增加，15个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新建商品房价格同比涨幅继续全部回落。专家分析，因地制宜、因城施策效果进一步显现，投资投机性需求进一步退出。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数据显示，7月70个大中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最多的是金华、韶关和南宁，环比上涨1.3个百分点。虽然7、8月是楼市淡季，房价涨幅相比此前略有回落，但整体而言，因城施策效果继续显现，非热点二线城市以及3、4线城市价格都在复苏。哈尔滨7月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6个百分点。市民王女士告诉记者：“ 刚开始看的是才60来万，两室一厅的，但现在都在100万以上了。” 上半年价格同样比3月最高点下跌15%左右的还有北京的二手房。此外，7月北京新房价格环比下降0.1%。据测算，7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房和二手房价格同比涨幅均连续10个月回落，7月份比6月份分别回落1.7和2个百分点。中原地产市场研究部总监张大伟分析，楼市泡沫继续减少，投资投机性需求在市场中逐渐被挤出。 但是后续的话，从目前的这个整个政策的压力来看的话，一个是供应还在增加，另外一个包括像租赁、租售并举等等这些措施的话，也的确还在发力。所以从这个市场的走势来看，我觉得起码是目前的楼市调整会持续到4季度。 审计署日前发布今年第二季度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结果公告，审计重点关注了脱贫攻坚工作推进方面的政策措施落实情况，以及以往跟踪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在推进脱贫攻坚工作方面，此次审计共抽查了59个贫困县，涉及257个项目，47.97亿元资金。审计发现一些地方存在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的情况。审计署农业司副司长张新芳： 真的是一些地方的这个贫困人口数据还有信息不准确不完整的这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一些地方呢在异地扶贫搬迁工作中呢对这个政策的要求落实还不到位。第三个呢是说一些贫困县呢在教育扶贫啊、健康扶贫、金融扶贫、交通扶贫等等这个扶贫政策方面呢落实还不到位。 从第二季度审计情况来看，有关部门和地区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尤其在推进脱贫攻坚方面形成了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教育部组织教授服务团深入贫困地区助力精准脱贫，国土资源部出台措施鼓励用好用活增减挂钩政策，支持扶贫开发和异地扶贫搬迁。卫生计生委分类分批次开展农村贫困人口大病慢性病救治，同时有关部门和地区结合实际主动作为，认真整改审计查出问题，并取得较好成效。 新闻动车组，全国交警持续开展集中夜查行动，山西成立调查组彻查和顺铝锌煤业事故及瞒报事件，河南启动全国首家省级法院老赖网络曝光平台，请听报道。 公安部交管局日前组织开展全国严管统一行动，紧紧围绕公路客运、旅游客车、危险化学品运输车等重点车辆，严查严管农村面包车超员、酒驾、工程运输车闯红灯、假牌套牌等五类重点违法行为，调整勤务部署，最大限度调用警力开展夜查，切实防范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公安部交管局宣教处副处长刘春雨： 当前正值春秋交替季节，道路交通安全风险较高，公安交管部门呢将始终保持对严重违法的高压态势，一如既往严查严管，也呼吁广大驾驶人遵守交通法规，守法文明驾驶，坚决抵制交通违法，抵制野蛮驾驶，共同维护安全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 央广记者车丽北京报道。 针对山西晋能集团和顺铝锌煤业有限公司811边坡滑坡事故，山西省政府成立了省级事故调查组，由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牵头，省公安、工会、安监、煤炭等部门和晋中市政府参加，邀请省监察委员会派员参加。调查组认为这是一起性质恶劣、影响极坏的瞒报事故，要彻底查清事故和瞒报真相。截至目前，事故已经造成至少8人遇难、1人失踪，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晋中市纪检监察部门对和顺县煤炭工业局原局长张瑞清、国土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耀江波在晋能和顺铝锌煤业滑坡事故中涉嫌违纪违法的有关问题进行初步核实后，于昨天决定对2人立案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央广记者肖源晋中报道。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老赖网络曝光平台利用人工智能分发和精准地图弹框功能，协助警方寻找交通肇事、偷盗等案件逃逸者，以及帮助法院寻找老赖。河南省高院党组成员、巡视员蒋克勤， 包括被执行人的案件信息、个人信息以及照片，定期提交平台，利用其弹窗功能，准确向老赖居住地用户推送。通过裸曝光，对老赖形成浓厚的社会舆论压力，迫使老赖主动履行法定业务。 下一步，河南省法院将不断完善联合惩戒机制，加强失信名单信息录入工作，不让失信者逍遥法外。河南省高院执行局局长周明杰， 通过新的宣传媒介，更加有力的打击老赖，使老赖真正一处失信，触手受限。 央广记者李凡，河南郑州报道。 人社部昨天印发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加强对招聘活动，特别是互联网招聘活动的监管，严厉打击信息发布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南京市政府近日印发《南京市住房租赁试点工作方案》，提出南京将建立承租人权利清单，逐步实现租购同权。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南宁市将创新扩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使用范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余额可授权其配偶、子女、父母及配偶父母共计使用。该项职工医保新政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 中国经济网建言，职工医保卡资金家庭共享最大的意义在于能够充分激活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剩余资金，减轻参保职工及家属的就医负担。这一惠民举措不妨在各地推广普及。 由于在北京到天津的快1301次列车上遇到乘客吸烟，工作人员却没有进行劝阻，一位大学生将哈尔滨市铁路局告上法庭，希望通过这个案子推动在普通列车上全面禁烟。目前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已受理此案，并将于近日开庭。 新华网的文章指出，高铁动车与普通列车全面禁烟的力度应该一视同仁。普通列车上全面禁烟，需要铁路部门拿出坚决治理的决心。 老年大学入学难、质量低、教育形式少等现象近日进入媒体视野。在有些地方，老人想要报名入学，得凌晨起床去排队，要不就得寻找外援，紧盯电脑秒抢名额，稍有疏忽就可能面临一场空。 光明日报点评，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者，政府应该搭起架子，兜住底子，尽可能使社会文化资源多向老年人倾斜，基层社区也可以灵活开展，并扶持自学组织，改善老年人学习环境。 北京市住建委会同多家部门近日联合起草关于加快发展和规范管理本市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提出符合条件的经济和非经济家庭都可按照相关规定租房，享受义务教育。 人民网观点频道评论，租房入学设想的好，更要落实的好。限定性约束能否具体发挥效力，如何抑制租金年年上涨，后续的配套完善和执行落实还有许多难题等待攻坚突破。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18号宣布，美国正式对中国发起301调查，此举已引发各界对美国采取单边行动损害中美经贸关系的担忧。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美军网络司令部升级，以提升美国网络行动和国防水平。网络司令部升级后，地位将与美国中央司令部等主要作战司令部持平。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8号与到访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举行会谈，双方就针对朝鲜半岛局势加强合作达成一致。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江小晨、钟成，主播郑兰、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 古城新韵，自在镇定。首届石家庄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2号到4号隆重召开。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